子语。面对， 面对。 关于， 关于。 录像， 录像。 解说词， 解说词。 利用率， 利用率。 其他， 其他。 月票， 月票。 核算， 核算。 高峰， 高峰。 实在， 实在。 怀， 怀。 勇气， 勇气。 其实， 其实。 塞， 塞。 事先， 事先。 土， 土。 就近， 就近。 打招呼， 打招呼。 按， 按。 普遍， 普遍。 随着， 随着。 专利， 专利。 行， 行。 尽管， 尽管。 感伤， 感伤。 至于， 至于。 说不定， 说不定。 倒车， 倒车。 非不可， 非不可。 迷路， 迷路。